了国旗，脸上露出了微笑，蝉联九连冠呀。 对，我想说不是年年都拿吗？啊， 那也是人家背后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以及汗水的收获呀。 但是我记得前两天我好像听过一条新闻， 说什么 就是某本国说就是好像是能战胜我们 啊，那是女队，女队前天也输了，输给咱们中国队了，中国女队也是再次蝉联冠军。 这怎么啪啪打脸吗？ 嗯，谁说不是呢？ 吹牛吹破了。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当然我们说任何挑战的勇气都是值得赞许的啊。 当然了， 当然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就是这条新闻咱们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各位，请以我连续多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哦， 来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连续多年 怎么 点点点。 哎， 后来呢需要您给补上，我连续多年我都讨厌大帅这人。 哎， 我这眼前跟像晃子似的。 哎，我走了啊，走了， 快快快快，我们大家还是挺爱你的，这是说人的 说假话。 还有呢就是我连续多年， 哎， 我早上起来吃油饼喝豆汁儿， 是我连续多年 啊， 哎，迟到，哎，是不是这个磊磊？哎， 哎呀，我怎么又开始出汗了？哎呀，浑身开始热呀！哎呀，这 是 不是没可能 我连续多年怎么怎么怎么样？ 啊， 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是不是？ 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一个周末，这个好几天不见了啊，大家过得怎么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呗，是不是？ 对对对， 嗯， 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帅，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北京文艺广播的添加方法呢，就是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呢分安卓和苹果系统啊，可能苹果系统里边是说就直接在啊，苹果系统是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嗯， 那天有个听众跟我说，可能安卓的是谁，是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直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行了。 哎呀，你说这么一堆，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一个故事。 嗯 嗯 我妈妈经常讲，哎，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庙 里 有个 老 和 尚，然后 就 开始了。 就是 啊，哎呦我的天哪！ 来，大家和我们一起念念呗，说一说我连续多年怎么怎么样了呢？ 好了，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哎，北京春夏交接，防雨防风更要防晒， 退票风不发酵，猫眼儿成而难清。 嗯哼， 哎 哎，语文老师为了鼓励孩子写周记，推班刊，录用可以拿稿费哦。 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新闻一开头就非常有文化气息，很符合我们两个人的气质啊。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是要游泳是吧？ 哎，明白什么意思吗？哎，就是夏天来了啊。 哦， 就是上周六晚上21时25分，立夏节气到来，那随着花红柳绿渐渐变作绿肥红瘦，2018年脾气颇为任性的春姑娘将会谢幕，夏姑娘接班。哎，为什么一定要春夏秋冬一定要把他们分都说是女的呢？ 嗯， 是吧，我也有点， 就是他们轻轻的来又轻轻的走。 我觉得可能春姑娘夏小伙，对不对？ 然后呢 秋大婶冬大娘。 我的， 哎，就我们这都估计到啊，对吧？ 老大爷干嘛去 啊，对，冬大爷也行。 还冬大桥呢。 哎，夏姑娘接班了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据气象台发布的本周天气情况来看的话，京城气温十分恒定。白天最高气温26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8度。除了下周日稍微有点降温之外呢，其余的日子都是热力十足，夏装可以上身了啊。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穿一件薄外套就妥了。立见时也、 oh. 啊，立夏节气的到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其实还没有到来， 那当然 叫开始嘛，见时也啊。 嗯， 目前呢正是从春到夏过渡的时间，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此后日照时间变长，雷雨增多，植物变得繁茂啊，白昼变得漫长，大家应该保持心智安闲舒畅，保证充足的睡眠。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 我也是。 哎呀， 落枕了。 这么着啊，嗯，我考你个问题，让你清醒清醒。 好好好， 气象学意义上， 嗯， 达到多少度连续五天之后， 嗯， 就意味着夏天真的来了。 哦，这跟我们的这个话题也合上吧？连续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 是吧？气候也说，我连续高烧25度以后，25度五天， 错， 就算达到没有，就难， 不是 是什么？ 连续平均气温啊，22度。 就算到夏天了， 对，连续五天平均气温达到了22度或22度以上，哦，就进入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 哦，蕾蕾，可以呀，啊。 现在差那么几度啊， 哦， 老天爷您努努力啊。 啊，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出行了。 嗯， 北京市交管部门说了，人家说非本人车辆违法也可以网上自助处理。 嗯， 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方便群众网上处理非现场的交通违法行为，2018年3月份交管部门是推出了交通违法处理新举措。我们呢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处理交通违法。那么获得的消息是，近日呢该项服务再次升级， 嗯， 目前交管部门的正式开通了驾驶人与非本人名下机动车自助绑定业务。那么今后呢，市民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就可以办理驾驶人与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绑定业务，自助来处理罚单。教给大家，首先您可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点击我的个人中心，然后再点击我的机动车或者是机动车违法，进入绑定界面。第二步呢，就是填写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号牌种类啊，号牌的号码啊，发动机后六位什么什么的，还有与车主的关系是吧， 嗯， 然后您再上传3张照片就没问题了。 对，其实这个可能就解决了前一段时间不是说3月1号以后就是必须绑定本人身份证的那个机动车的驾驶证嘛， 啊， 然后就很多人排着队去消那个消分嘛，对吧， 啊， 现在可能看出来又有一些新的升级和变化，那很多车主可以放心了啊， 更加方便了。 对，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自2018年5月将5月起正式实施。这个条例规定，停车人不按照规定缴纳停车费，由区停车管理部门进行催缴，并处2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呢取消抗癌药等28项药品的进口关税了。5月起啊，我国呢将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的进口关税。调整之后呢，除境外没有生产的安宫牛黄丸等我国特产的药品，部分生物碱类的药品啊等少数的品种之外，绝大多数的进口药品，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药，都将实现零关税。那么根据财政部关税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降税呢，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要所采取的自主开放新举措，有利于维护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共享创建的发展成果。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随着北京新机场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它的商机也正在逐步释放。跟大家说一下啊，日前北京新机场发布消息了，说他们航站楼内的部分餐饮和零售店面向社会公开招商了。公告信息显示，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面积是70万平方米，预留餐饮资源是18000余平方米啊，准备划分店面90余家，那打造时尚盛宴，秀色美餐，食艺无界，锦食万象，什么什么四个特色主题餐区，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开发的实施策略，这次开展北京新机场第一批餐饮店面公开招商，店面的最终经营者将通过公开竞标形式来产生。来咱们要不然去开 包子铺 怎么样， 就早餐店 哦， 对吧，咱俩早上起来7点开始直播， 哎， 然后一直到9点，大家一块赶飞机的，一边听着我们俩唠一边吃， 哎，到了那儿以后我们就直接就给吃包子， 啊，是吧， 是不是 啊， 你说咱俩人家能让吗？ 能啊，可以啊。 对，我觉得啊，如果有从事相关这个餐饮行业的可以关注一下啊，北京新机场零售这个餐饮零售开始招商了。 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递吧。快递暂行条例5月起实施了，泄露寄件人隐私最高罚10万元，怎么回事呢？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规《快递暂行条例》日前出台。那么条例规定，除了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对快件进行检查之外，任何单位或个人呢不得非法检查他人的快件，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私自开拆、隐匿、销毁、倒卖他人快件。那么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出售、泄露或者是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情节严重的最高处以10万元的罚款。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的，说说你连续多年都怎么样呢？ 是你让我看到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来看看大家都连续多年在干什么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叫做“我连续多年怎么样啊？” 嗯， 糊涂的旁观者说了：“我连续多年减肥，结果他赢了。” 这个我告诉你，你不说结果我也能猜得出来。 哎，好多人都在说他的，赵医生说：“我连续多年这么胖。”再说一方，我连续多年减肥，器材买了一大堆，就是没有效果。 我告诉你，你就不应该在家买器械，你就应该花钱去健身房，然后再请高价一个健身教练督着你练。我告诉你，减不下去也累个半死。 就是心疼钱，你就得去。 对呀， 是吧？我也发现了，自己买了健身器材以后，基本上是不练的。 再来看看家里啊，每天早上起来送儿子上学的路上，天天听你们的节目，儿子呢也很喜欢听。哎，你们的主持风格让我们俩在上学的路上开开心心。今天的话题呢，我在上中专的时候告诉大家，学校的跳高记录我创造的，在学校保持了3年。 哦哟， 毕业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啊。 啊， 我告诉你，但是这条信息是我靠边停车发的，必须在我儿子面前我嘚瑟一下。 妈妈棒棒的呀。 对，跳高记录， 一个女孩啊，她应该是。 哇， 这女的也一般，我学校里边，咱们这学校里边女孩一般都不太运动嘛。 对对对， 对吧？ 你猜猜她能跳多高？世界纪录我记得那个2.39米还是2.4米？ 蕾蕾，你真的记得？ 真的是男子啊，男子， 男子， 女子我不太记得。 啊、 女子怎么也能跳个2.1米左右？ 那我估计啊，人以加这个 加油吧，应该 加油啊！这她在学校里创造的记录，怎么也得半米吧。 半米，我的一天我都能蹦过去，真是 没有、这个棒棒的啊，儿子应该体育基因也不错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我们，然后也有很多新朋友问能看到我们吗？像什么 Tina 呀、啊，说我要先发一条看看你们能看到吗？我再继续，我们看到你了啊、 再来看看放下，他说了，我是一名电器自动化销售，已经连续3年拿到了销售冠军 嘛？ 对。一次亚军， 哎呦， 但是真的很累啊！现在心态改变了，我不那么拼了 啊！ 我要为自己而活，我开心就好。 哎呦，你看人家干的时候能干啊， 是是是， 玩的时候能玩吗？ 你看我们这节目年年都是收听率第一啊，对不对？我们也是挺累的，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啊。哎，你不接点什么？ 我 觉得很尴尬。 你当你说的时候，你应该意料到这个结果。好，来，还有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展啊。说我们今天早上互动话题叫做“我连续多年……”啊，自己往后填，好吧？我连续多年怎么样？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自4月28号电影《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发生以后呢，业内外对于这次事件的关注持续升温。上周风口上的猫眼儿召开媒体恳谈会，你看人家这个名字起的，你叫恳谈会。 对， 针对事件发生以来外界的种种质疑进行回应。不过针对该片为何出现这么大规模退票以及恶意退票究竟何人所为等问题的时候，猫眼的回应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这起退票门仍存疑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闭嘴别说。 对，那你还恳请大家谈谈什么呀？那么这个现阶段呢，国家电影局已经是初步认定退票事件存在异常。在影片中，身兼出品方、发行方、票务平台数职的猫眼儿无疑成为了操纵退票的怀疑对象。康丽呢对此则表示，猫眼儿有什么动机呢？该片不仅在猫眼平台上想看指数比较高，在百度指数等方面也都有着较高的热度。那么此外，该片首日票房就2.8亿呀、目前存在异常的票房呢只有几百万元吗？这么有优势的影片为什么还要去做影响几百万票房的事呢？一位不愿意这个露出姓名的从业人员表示，为影片营造热度是电影发行方的基本任务哈，可以通过制造话题呀、物料发放啊、平台合作等多种方式推动影片的热度。而且呢，现在并不是几百万元票房值不值得去做的问题，也许通过这几百万元再加上一系列的宣传营销，能够带动观众的购买行为，这进一步形成声势，影响院线提高排片，从而再吸引其他观众购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简直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案例、 哎呀，其实你像他们这、刚才一说他这猫眼的这个一系列的身份，你就会发现，你说他这些评分你能信吗？ 当然不能， 对吧？你这个、我自己发行的，我给弄个9.0分，你能有的看吗？ 但是说实话，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看完了以后觉得还 不是这个电影。其实我们说了，它真的挺好看的， 是。 但是这让他们给作坏了啊！我们来说一下，国家电影局日前颁布了关于转发电影院票务系统软件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电影院在票务软件当中编排的放映计划，包括放映影片和开场时间等等，必须与实际放映相一致。所有实际放映的场次必须如实的在票务软件当中编排或登记相应的放映计划，幽灵场因此得到整治。那影视行业的评论人张平就指出，2017年电影行业电影产业促进法颁布，电影市场的发展得到进一步规范，但是这一次退票事件却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票务平台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数据优势。 对， 这种优势一旦被滥用，很容易形成行业的垂直垄断。市场的良性发展不能仅靠产业链上的几个优势端口，多方共同协力才能维护行业长久高效的运转。哎呀，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是看那个啊，这不猫眼，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儿，猫腻。哎呀， 北京话啊，北京话是这么叫，猫腻儿，猫腻儿， 猫腻儿， 猫腻儿啊。 而且我刚才查了一下，据说这个猫腻儿 啊， 它其实是这个腻儿啊，它是同一个音给，就是传过来的。其实正确的要叫猫尿，他本来想说猫尿。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这个养猫的人都知道，猫尿完尿以后都喜欢用什么东西盖住自己的尿， 用土啊， 哎，对，它盖住 啊， 所以呢，猫腻就指的那些见不得人、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的暗箱操作了， 然后就给盖住了呗。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朦胧中完美的脸，妈妈的出现，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类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今天变成焦点，今天新鲜。 好，来看看大家连续多年都怎么样了呢？哎，这个有很多新朋友啊，像坚果，还有什么景豪、冰冰，冰冰还说了，我连续多年听我们出发吧节目，但是一直潜水，直到今年才开始互动，是不是一互动就上瘾啊？ 对，特别的上瘾。刚才帅你不是还说了吗？好多人都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减肥，跟肥肉做斗争，但是没有成功。谁说的？谁说没有成功的？ 怎么？ 旅行的味蕾就说了。高帅，希望你们能念到我这条信息。 哦， 我在16年以后终于减肥成功了，大概是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我减了18公斤，而且是没有任何大的锻炼，也就是看完科学的营养一类的书籍，然后拿科学的方式调理身体，终于全面胜利。在体检的时候，身体也是所有指标都非常好，此生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天天听你们的我们出发吧。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 健康饮食。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 在 18公斤， 你怎么炖排骨呢？这是 你看人家照样吃啊。 哦，不是不是，皮皮虾，皮皮虾 啊，皮皮虾。嗨，来看一看啊，还有很多朋友连续多年都做了什么呢？摇摇玉碎守护摇摇，哎呦我天哪哈！他说我连续多年支持 F1 法拉利车队、火箭奥沙利文、法国男足、九球皇后潘晓婷，从2006年开始喜欢上体育频道。这么说吧，所有体育项目，只要我喜欢上一位运动员，我就会一直支持，永远不忘初心。 那你有没有实际行动？你也法拉利，你也赛道，你驰骋一圈去，开着 IP。 你要你这么说的话，航空迷还得我还得上星星上待会儿，是不是？ 对呀，到月亮上给我摘个星星去。 好，来看看啊， 雪燕儿就说了，我连续多年打羽毛球啊，我现在才120斤。 哎呦， 但我所有的同事都认为我才100斤。 哎呦， 身材紧实，这就是打球的结果。 哎呀，我怎么听出了这么浓浓的这个炫耀的气味呢？哎，就是要炫耀是吧？哈，谁让咱身材这么好呢？来，再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他连续的。陈阳说了，哈，我啊，连续多年没有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了。哈，你差多少名？我反正我就差几百万。 你是差几百万钱呀？哦，对， 几百万 钱在人面前都不算啥。 我估计得差几千万人，我估计 差不多 几亿人，我估计得啊。 黄云说了啊，我在一家公司连续任职10年了，经过了那些个想要跳槽的那几年，但是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扎下根来干工作比较好。 嗯， 你看，我就跟你一样，我在北京电台稳扎稳打、扎下根18年了，我都没有想过要跳槽这件事儿。 哎呀， 哎呦， 关键是跳不了。啊，哎，还有一位朋友发过来了一个这样一个照片，他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车，这辆车是一辆白色尼桑，他车牌是倒着的， 尾号是083， 哎，前面京 F，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 这你这个是不是交警会查吧？好，先进段广告，我们先消化一下。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 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息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窄幅震荡，晚间公布的美国四月份新增非农就业 16.4 万人，不及预期，失业率降到了 3.9%， 创17年来的新低。消息公布之后，金价快速冲高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4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的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呢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这个有点紧张了哈、 啊。为啥呢， 就主要是看到了一位朋友叫我姓张的，嚣张的张啊哈。他说为啥不读我的，这不是刚看见你们，您先别嚣张啊。 他是怎么威胁你了，是怎么你不用紧张， 来 我告诉你。 这个今天早上一起 啊互动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是叫做我连续多年怎么样。 哦 对不对、啊、我连续多年怎么样。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姓张，嚣张的张说了，我连续多年在现场观看北京自己的球队国安的比赛、 oh. 啊，今年无休假，全年无休假，比我上班都积极，从不迟到，从不早退。 那你上班还有迟到早退、 哎、 是吧？ 这个。 你说让人揪着小辫儿， 说的棒啊！ 哎呦， 这说的好啊啊！那个老板，你关注一下啊，他姓张，嚣张的张啊。 来看看林姨，林姨说呢，他多年有一个梦啊、 嗯， 连续多年完成着儿时的演员梦。 哦， 都是几十年后，总算是实现了。演的梦想， 比 如说曾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合唱，同时为某东路过双十一的广告曲， 哎呦、嗯、 唱歌不错，还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穿上旗袍上春晚模特表演赛，真正实现了梦想，也是愉悦了自己的身心呐、 啊！哎，棒棒的， 所乐嘛， 真是啊！好，再来看一下啊，甜甜薄荷糖说了，我连续5年开车从海淀到昌平上下 班， 每天开车80公里，最主要的是几乎没有违章。 天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始终在最中间那条道， 哎、 然后不超过80速迈， 哎，对， 每小时80公里。 你看啊，这件事情它最主要它说明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 守规矩。 海淀到昌平该多加几个摄像头了，你知道吗？ 人家摄像头不少，人家就是守规矩的人、 哎， 真是。 棒棒的。 对，索菲亚就说了哈，帅帅的嘞，我先来个厉害的、嗯、 哦， 我已经连续多年听你们876的节目、 嗯， 可以说是伴随我成长。 嗯 啊，再来呢，我连续9年使用某水果手机， 嗯， 已经是安卓系统的白痴了 啊、哦， 而且我连续10几年早起、嗯、晚睡，睡眠不足啊。 哦， 近几年我连续每年只读不到5本英文书 哟， 那你读的比我还多呢。 磊磊，你我就喜欢听你吹牛，你一吹牛我就能逮着你。 他真读的比我说， 你比你说，你读过哪本英文书？ 英文书啊， 嗯、 英文大词典，我这么著名的书你都不知道，我的天，几十万字啊，那么厚， 我 一年都读不完呢。他说这样真的让我自己感到恐慌了， 嗯、 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说了，给别的听众留点时间。 哎呦。嗯天，你已经过得很充实了，对不对？ 对， 你看啊，还有我们再来一下，这个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了，我从06年到现在10几年了啊，体重始终保持在220多到230之间 啊， 你觉得是不是还不错？ 攻击， 虽然我很爱吃，但是保持的还是不错，220多到230多，你认为不错啊？你心态真好，你知道你为啥出不了海吗？你太沉，你知道吗？ 还适当的剪剪控制一下哈。 嗯嗯。 再来看看一张白板给我们发来信息，因为为什么说呢，照片是白的，名也没写，只能叫白板了。他说，哎，你说这个常年一直坚持拌嘴算不？ 你算 算算 啊。 他说我和我一个异性朋友认识16年了。 嗯嗯。 上学那会儿啊，那时候没有手机，我们见面就拌嘴。 哦。 后来呢，我们到了不同的城市上班以后，我们就打电话拌嘴。我天呀。现在呢，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圈，我们在圈里拌嘴。 哎呀呀呀。 连续吵了16年了，感情反而是越好。这算今天的话题。 必须是必须是。你连续多年跟别人拌嘴是吧，再撒点蒜弄点酱油是吧。 天。 哎哎，有一道菜叫什么呢，猪嘴。猪嘴唇是吧， 猪耳朵 啊，就好拌凉拌的挺好吃啊。 那我还多年受大帅和王一的欺负呢，他们天天给我挖坑，这也算吧，至少3年了吧。 对 啊， 自找的。来看一下啊，还有位叫毛豆的就说啊，我连续多年 啊 没换老公。 哎呦， 你这个太棒了， 我要鼓励一下 啊。你这个太棒了， 你要是坚持不下来就说啊。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连续多年点点点啊， 后边续上最好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对对，就说说你连续多年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啊。 好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全新领域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哎，我觉得磊磊啊，这个一定要用那种，就是汽车一般都会那种大气的那种声音来读， 是吧？ 对不对？啊、你 我小家的气， 你行不行？你就它生来豪气 ，S 级豪华动力 ，O Drive 全领域大气座荣尊荣空间 ，Super Point LED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对豪华科技的追求，售价为16.88到25.18万，同时荣威 RX 八所有车型可享。受2年零利率贷款，最多67超长优惠利率，再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错不错啊，掌声鼓励一下、啊、 喂， 明天来换我试试啊， 来 更大气一点啊。嗨，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消息啊、嗯、说说张家口冬奥村，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张家口赛区场馆及基础设施2018年续建新建项目5月在崇礼集中了复工和开工、 嗯、 那么其中的包含续建项目27个，新建项目7个，北欧中心越野滑雪场、北欧中心跳台滑雪场、冬季两项中心滑雪场、冬奥村这三场一村，在场馆和环境设计方面强调了世界眼光、中国特色，注重将中国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那么其中的业主代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例如北欧中心跳台滑雪场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器具如意。这个跳台顶部圆环直径80米，总高40米，仿佛一朵美丽洁白的祥云，将展现韵味独特的中国风范和中国气派。那么同时呢，张家口市常务副市长、市冬奥办副主任郭英表示，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呢是冬奥筹办工作的重中之重，张家口全市上下将按照习总书记关于筹办好北京冬奥会的各项指标精神，凝心聚力，拼搏实干，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吧啊，这个上个周末国安再一次带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啊，就是国安在客场2-1逆转战胜上海上港。哎呀，这可是上海上港可是今年风头很劲啊、 哦、 几乎就是这冠军苗子嘛， 是是是、嗯、 啊，然后呢但是咱国安表现也非常的棒啊，2-1逆转获胜。 嗯， 那这个经过这一胜呢，现在真的是中超的 整个的排名啊，包括整个的排位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恒大已经被挤到了积分榜的第四位，联赛进行了九轮之后呢，掉到这个名次还是恒大史上头一回的啊。另外呢，国安、鲁能复苏，中超争冠绝不是上港和恒大之间的两虎相争了，甚至有点四足鼎立的味道。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咱们国安啊，这个确实是牛，已经可以说是，八轮不败了。 好像上周六又赢了是吧？ 对，就是又， 而且是客场赢的。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蕾蕾，醒醒啊，蕾蕾，醒醒！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以为我说的是啥？ 我刚才在琢磨国安什么时候赢过？ 赢了啊，好吧，赢了上港，而且还是上次平了恒大啊，平了恒大，赢了上港，所以中超现在啊，夺争冠的集团的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 祝福我们国安。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凌晨这个不这个话有语病啊，又得扣分。今天凌晨 对 不对，国际泳联跳水世界系列赛俄罗斯喀山站的比赛结束了最后三个项目的决赛较量，中国选手继续无敌发挥，三名选手在两个项目上拿下两金一银，在女子三米板上这个施廷懋以 374.35 分获得冠军，王涵以 355.05 分获得亚军，杨健以 581.60 分获得男子十米台冠军。本站比赛中国队在十个项目里出战七个，包揽七冠。 哇，厉害了， 我要不出了，我出来你就是不是啊？哎， 所以说跳水就是中国的梦之队，包括乒乓球，包括之前的体操比赛，真的是看完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啊！ 嗯，所以其实你看跳水好像也是曾经连续多年拿到一些拿到冠军， 对啊，世锦赛、世界杯跳水都是有几项拿几项冠军， 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连续多年怎么样？ 大家有想过吗？要是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上千年之后，还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哎呀，一千年以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做节目啊！ 哎，一千年以后是不是大帅？你可以有一个自造词，四足鼎立。你没看见我们有听众朋友说 啊， 顶只有三个，三足鼎立。你刚才来一个四足鼎立， 那就是 大帅自己扛一下呗， 就趴着呗。来来来来来，好好好，这个感谢东的严谨啊，我们一会儿跟他读一读，来看看大家连续多年怎么样了。李殿雷说了，哎呀，帅帅磊磊，我已经连续多年每天早上被自己帅醒了，我很苦恼。你们有这样的烦恼不？哎，我跟你有同样的烦恼，我跟你我不是被帅醒，我是晚上睡的我都睡不着，你知道吗？哎妈，太帅了！ 怪不得早上起来你迷迷瞪瞪的，老说胡话呢。我可找了根源了。你看人家这个李殿雷，人家虽然帅，但是人知道上进，人手里拿着一本书叫《自控力》。 我就从你发这条微信，我看你这书白读了。我跟你讲， 葛大爷说了，我坚持周末早起锻炼身体已经有四年多 的时间。这葛大爷必须得佩服。 都是五点半准时醒。奇怪的是，哎，到了周一到周五上班日，我六点才会醒来。你生物钟强啊， 这就属于心理叫逆反心理，好吧？还有一位这个也是大白板的一位朋友说，我连续多年单 但是找找原因，是不是没有被自己帅醒啊？对不对啊？ 也看看自控力去啊！耗子扛刀追老猫，说这名太吓人了。他说我连续多年和几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一起打游戏，从我初中到现在上班了，我们认识十年了。我从游戏发展到现实，经常他们飞北京，或者是我们一块儿飞哈尔滨去聚会。 哦，也就是说，人家玩游戏玩的，一开始是玩游戏， 游戏搭 的虚拟当中、啊，后来变成了现实生活当中的 好朋友。 哎，这个也真的是很不错的。 大帅，你说你打小三岁开始玩游戏，现在都四十了，你说你也没找着几个好朋友，老是天天跟我搭档直播节目，你烦不烦呀？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高处不胜寒。独孤求败， 是因为 真正的高手只有一个人，站在多处没有人能匹敌得上，知道吗？好， 你有本事把你的什么那个用户名什么说出来吗？ 撸啊撸里搜大帅好不好？来看一下，别搜，别搜， 肯定没什么级别。 我们赶紧纠正一下啊！这个东给我们发过来的一个考究，他说鼎呢只有三个足，三足鼎立。指像鼎的三只脚一样各立一方，比喻三方面对立的局势，真的可以用四足鼎来比吗？嗯，哎，四五木，四母木，木四母木，哈哈，哎，那个有的就是四那个什么四五木大方鼎，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有个鼎，那不是四个角吗？ 啊， 是不是四个角吧？ 对， 四就哎，我想不起 四母戊鼎 啊，四母戊母四母戊母戊母，先进广告不是？好吧，先进广告， 好吧，先进段广告，让我们捋一捋。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接下来。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谢谢大家给我们发过来的，叫四母戊鼎，对吧？哎呀， 或者又叫后母戊鼎， 哎，好，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终于给顺过来这个嘴了啊，嗯，这个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由闫妮、邹元清母女这个首次搭档出演的。都市温情轻喜剧《我是你妈》即将于5月11号母亲节档全国上映哦。还有就是潜艇系列动画电影第六部《潜艇总动员：海底20000里》即将于6月1号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小潜艇阿力、贝贝、小鲨鱼梅沙组成的探险小飞队，通过重重困难阻碍，寻找神秘海怪的海底冒险故事。 再来关注一下话剧《当归》呢，将于明天开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和观众朋友见面。本剧发源于近年来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表现了孟小鱼这个角色所代表的北漂青年在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学习、生活、工作、情感等方面的经历。 好，再来关注一下百老汇经典音乐剧《Into the Woods》中文版。就拜访森林嘛，将于5月22号23号亮相北京世纪剧院。 为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中国共青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96周年之际，北京团市委主办的青年服务国家奋斗就是幸福北京青年榜样宣讲党的19大精神暨青年大学习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那么此外呢，活动现场还为第32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举行了颁奖仪式。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插花是源远流长的。 东汉时期的壁画以墓葬艺术的方式记录了最早的中国插花图像。时至2008年，传统插花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插花简史一书正式日前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那这个书呢，由中式插花家孙可及李想历时七年合著而成，按照时间断代方式系统介绍了中国插花的发展史。此外还根据场所和器物等做了专题式的介绍，书中200多幅古画以及珍贵的花器藏品照片，近100幅实物插花作品，详实再现了中国插花的风格流变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和赏鉴。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想要说的我连续多年怎么样啊。 是。 有一位朋友 King On 就说了，开车的老婆也不忘了跟你们互动，他在说他已经连续多年当两个孩子的妈了。 哦，辛苦妈妈了。 其中一个是他老公。就是你喂，是不是 King On？ 哎，我觉得你看你应该听出老婆的弦外之音，是不是觉得哈嗯 对你疼爱的还不够。 不是。你该要个二胎了。 你太调皮捣蛋了。 来来来来 DYM 就说了，正好今天是你们俩主持开心，虽然说今天还没听你们今天的话题，每天老公我们上班路上都听你们的节目，今天而且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哦。 他现在在上班路上，哎，要不搞点事情， 嗯， 希望点一首告白气球， 耿先生爱你么么哒，你的小明同学，你有听到吗？哇，他跑我们这来秀恩爱了是不是？嗯，我们已经连续多年被秀恩爱的给伤到了，看看有没有告白气球啊，有没有告白气球，如果有的话啊，这个我们就给你放一下。时间还是一分钟是吧，没有的啊。芝说了，这个高帅读我的，我这多年来一直守着父母，除了结婚住夫家一年，因先生总出差，其他的时间都在父母家，弄得我家宝宝都快三岁了，就是不爱去他爷爷家，说不喜欢。嗯，你看这个呢，就是一个住习惯的问题啊。 对对对。 还有雨夜想你，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啊。 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念了一下哆啦 A 梦的，来大家也帮帮他。他说哈，我结婚一周年了，磊哥帅哥救救我吧！但是已经多次因为媳妇儿生气的时候 不说话惹他更生气。 嗯， 他说不喜欢变成那种絮絮叨叨的人，可是我觉得他说的都是一针见血，让我无言以对。这不，前天因为减肥的事他又生气了，现在还不理我，求大家伙儿过来人给我点建议，来帮我劝劝他吧。 嗯，这怎么说，媳妇儿，你是嫌媳妇儿胖了是不是？你非让人减肥了吗？还是说媳妇儿让你减肥，你不减肥了？你跟我们说清楚。 可能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吧。 嗯，我觉得你要不然带她出去玩玩吧，好不好？ 给她买个东西。 哎，我们，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哒哒哒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马上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的情况啊。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 啊，对于北京来说，最近天气温度呢，在上一周来说还算是起伏波动比较小，天气呢总体是比较舒适这样一个天气了。那进入到新的一周，天气要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冷空气活动在这一周呢要表现的偏弱了，只有到周末的时候才会有一次比较弱的冷空气活动，会带来点北风，所以啊这一周没有，到现在来看还没有出现降雨的这种可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冷空气活动偏弱，气温呢就有点偏高了。这一周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8度上下，高的现在报的是29度，低的也就报的27度，所以比上一周要提高2到3度。因为上一周白天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5度上下，25度以下的还偏多了一点。所以呢这一周应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气温偏高，降雨呢现在看是没有，那就是偏少了。再就是天气比较干燥，雨少，在这个季节蒸发量比较大，那肯定是一个干燥的天气。但是总的来说天还是不错，还是有利于安排外出旅游的一些活动，尤其是京津冀地区这个气温并不是特别高，天儿也就是到午后还是稍稍有点热，其他时间大部分时间比较舒适。对于全国来说，昨天降雨比较这个厉害的是在像河南、安徽、 江苏这一线，这个都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有的地方也破了五月份的日降水的这样机制，降水量基本上都在100多毫米以上，是大暴雨的量级。其他地方还算是可以吧。今天降水对于全国来说已经南移到华南这一带了，天气情况基本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首先关注事故路段，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观音堂桥和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南三环是刘家窑桥西向东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功德寺桥以西西向东方向，京承高速四上桥以南进京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刚才聊了很多的话题，说到比如说我连续多年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刚才不是说又惹老婆生气了吗？我们不是给出一主意吗？说让他带出去玩玩。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狠的朋友啊，就浩杰就说了，作为一名过来人，你要惹老婆生气了，你别说怪我嫌我说话狠啊，你要么跟他离，要么认怂，你挑一个吧。哎，但是我觉得是吧，这个比较极端，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应该带他出去玩一玩。 天天出去玩。你知道，我知道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坚持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出去玩。 哎，是这样、其实就每个月可能太频繁 啊， 但你偶尔哎，比如说设计这样一个小惊喜，说哎老婆我带你出去哪玩，对不对？ 对。 这个而且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把两个人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更能让你体会到那种就两个是一家人那种感觉了。 或者再设计个惊喜，哎老婆我自己一个人玩去啊。 哎呀，那你就光剩惊了，我跟你讲啊。所以如果各位你们要出去玩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好朋友，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要是尤其是合家出行的话，有什么样子的好选择。因为如果说玩不好的话，也容易出产生一些问题的。 那当然了， 对不对？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中信旅游一家一团的产品设计师宗庆元，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欢迎圆圆啊。 还有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哈， 谢谢 中信旅游的中心店长何鹏，你好。 Hello，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与世界只有一个中心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那个，那身边的旅游专家啊，刚才跟我们说一说，我刚才说的这对不对？出去玩有的时候，说实话，安排不好，设计不好，有的时候经常会一家人也会吵起来的。 这个一般出去啊，就是在中国现代婚姻统计之中，有两件事非常容易导致离婚。第一件事是装修房子 啊， 第二件事是出去旅游。 我的天啊，好可怕呀！ 那还是别出去玩了。 不是，不是， 得找对的人， 找对人。你 确认过眼神， 就是专业的事儿干专业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来，专业的人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其实，在今年2018年，咱们众信旅游也是为我们的广大的爱出游的朋友准备了四条主题线路啊。 没错，没错，众信旅游在2018年呢，就是为了避免中国现在这个越来越高的这个离婚率啊。 我天，责任重大。 责任重大。所以呢，为了扛起我们这个为中国的消费者旅游人群的一个责任吧，我们作为旅游界的标杆呢，所以我们在2018年为客人打造了这个产品设计师系列。我们要让我们的游客去当地如何成为一个当地人。跟当地人一起去吃，一起去逛，一起去玩，去走他们的市场。然后呢，这个我们还有这个达人带路系列。是说呢，是要这个旅游除了去哪里看风景很重要之外，同样重要的是跟你去看风景的人。我们会排非常资深的这种金牌领队，当地的导游，有些呢是说我们第一期做过节目的这个在仿膳当过厨子，然后在这个故宫当过讲解员，一部清朝史，对吧？通晓的台湾领队陪陪， 对，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嫁到伊朗的这个女婿啊，第一位嫁到伊朗的女婿于素，都是我们的金牌领队。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达人带路系列。跟着我们的达人走，您除了能领略到当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之外，你全程的故事还有这个知识都会不停的在增长。然后同样呢还有这个5天年假系列，为了能让我们的白领啊金领啊能够不要那么困难的去跟老板说啊，时间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第一份辞职报告。就想只用你现有的5天年假搭配上两边的周末组成一个5-7-9的这种行程，让您的这个旅游说走就走。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1+1团的产品设计师总庆元，我们的圆圆，他是专门专制于做众信旅游1+1团的。1+1团，我们从节目2018年开始说，现在说了很久了。 对， 目的就是说，为了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更精致、更精准、更细化的服务，让我们每一个团队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用车、独立的导游、独立的用餐，这个行程就是您和您的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舒舒服服的玩一次。 所以很多人，有的人一听什么1+1团是指的两个人吗？所以给介绍一下什么叫1+1团。其实那个家是家庭的 家庭的家，对，一个家庭一个团队，这就是我们的理念。今天呢，更多的1+1团理念呢，就有我们的圆 圆 给大家娓娓道来。这是我们的产品设计师，问问他的初心吧。 来，有请圆圆介绍一下什么是1+1团呢？ Hello， 大家好。就是首先呢，因为我们之前做1+1团的时候呢，也是根据之前大家出行的方式都是参团游。完了跟一些不认识的人去出行，那同时呢，随着这个旅行方式的改变的同时，现在越来越多的度假的客人以家庭的方式或者亲朋好友的方式去出行，他们希望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可以几个好朋友自己去想去的地方，完了大家可以玩想玩的景点。那所以我们众信呢也推出了1+1团，目的的是希望给这个一家人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同时呢行程上呢我们推荐一些参考的行程，或者说我们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做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客人如果有想法呢，我们可以跟着客人走啊，客人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内容，如果客人没有想法呢，可以跟着我们来走，走我们事先安排好的行程规划。那同时呢，境外也是专门的华人的司机兼导游来开着商务车带着大家呢全程走下来，所以这样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用私密的时间陪伴家人的同时呢，走自己喜欢走的线路，走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看的景点。 哎，这个真的很好啊， 就很私密，你知道吗？但是问题就来了，我可能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要是说一个大家庭还好说，对吧？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们家几口的， 对，祖孙四代，这 一下十几个人，这也算一个团，对吧？但是你说要是说算小家庭的话，我们一家就三口，夫妻二人， 这个也能成型吗？ 加个宝贝，三个人那也能算吗？ 两个人就可以， 两个人就可以 啊，两个人呀、啊， 两个人就哦，对，小家嘛，对 啊，就算一个家了， 哎，1+1团两个人就可以， 再加个私导才仨人，真的是吗？ 我们致力于服务给我们的这个情侣、夫妻，然后家庭，然后这个朋友都可以服务，两人成行。我们如果说是人数是两个人出发，那我们就会派一辆这种4座的车，然后我们六个人的话就会派一辆这种9座的车，然后如果是这个12个人的话，我们就会派2辆车， 对， 就是这样，所以。 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说我们的车不会用到那种旅游大巴、 哦、 一定是非常精致这种服务，大家也不用担心会觉得哇这么一听感觉像私人定制价格一定很贵、 嗯、 这也不用大家太去考虑价格方面的事，因为众信旅游呢一直是依托着本身我们的大的团队这个后台作为基础、 嗯、 所以我们每天在这个首都 T3 机场都会有大概100个团往外发，我们的团队机票团队酒店当地的这个地接社的资源和自己的大巴车队都是会为我们提供服务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将一个团队我们整体集体采购过来、 嗯、 将它拆分成5个、6个这样的一加一团、 哦、 然后给我们的客人提供服务，所以有一个集采的一个资源的价格优势、 哦、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对，所以肯定很多人听到这儿也会想哇那这不得贵到天了，咱们先不说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咱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一加一团这个产品设计师圆圆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产品，咱们先看产品然后我们再来聊其他的是吧。 好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旅游目的地呢是英国、 嗯、 那同时呢也是因为暑期将至，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亲子的主题、 哦、 那英国呢也是作为这个大家都非常热衷的一个地方的同时呢，一说到亲子都会想到哈利波特。 对、 嗯、 哈利波特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有看 哈迷 也看过他、嗯、而同时的话也是他的童年回忆都是在那个时期，完了8部电影都会看过、 嗯、 所以的话虽然呢现在电影已经落幕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哈利不仅是一个故事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回帮助可以就带我们回忆很多的那个童年的时光、 嗯、 那其次的话实际哈利波特这本书呢也是非常就是畅销的一个世界级的畅销书、 嗯、 完了另外的话就是它也被这个英国人呢都引以为豪 啊、 同时的话另外就是我们也通过这个哈利波特呢这本书呢也拍摄了电影、 嗯、 那当时也引起了一阵的这个魔幻狂潮。 对 啊、因为哈利波特也是拍摄了有10年的时间了，长达到现在、 嗯、 所以它呢很多的景点呢都在这个英国取景，也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哈利波特简直就是那个英国的旅游宣传片了。 一份旅游地图按它玩准没错。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是这样、 啊、所以我们这次的一加一团设计的会是按照哈利波特的这样一套行程吗？还是怎样啊？ 啊，对，我们这条线路呢是延续着哈利波特8部的电影的取景地，完了遍布英国，完了这个线路走下来的，也就希望呢是可以满足我们哈迷的同时，或者是家长带着我们孩子走一段奇幻之旅。 啊、 所以我们的线路呢是满足于10岁的儿童到这个30-40岁左右的青年。 你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这里面呢、 啊、 就会有去到这个伦敦的动物园， 嗯， 那就是哈利与蟒蛇聊天和爬虫馆的那段取景的位置， 哦、 然后还有这个国王的十字火车站， 嗯，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那个9¾ 站台，对，然后爱丁堡这边呢会有这个霍格沃斯魔法学院的这种原型， 嗯，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叫安尼克古堡，然后还有呢这个 J.K. 罗琳的手印以及通往霍格沃茨的这个列车，这些都是我们在行程之中能够带大家去逐一体验的，还有这个霍格沃茨的大礼堂是在牛津里边去这个取景，还有这个图书馆，那么同时呢这里边还带大家会去到哈利波特的这个主题乐园、 哦、 这个主题乐园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家在里边其实在参观的同时就可以亲身的成为一个小哈利、 嗯、 在里面然后跟着这个哈利的脚步跟着电影的这个步伐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小的魔法师，在里面你会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电影中的一些道具，比如说那个魔杖，你选择一个魔杖、 嗯、 然后还有那个对，你穿着那个你的自己的衣服、 嗯、 然后 动画的特效， 嗯， 哦， 还有那个他们骑的那个扫把、 嗯、 抓那个飞虫， 是 嗯，这都在里边都会有，然后在里边你还可以买到哈利波特的那个怪味豆、 哦、 啊，这个很有意思，每吃一刻都跟赌博一样、哦 哎，那是小朋友肯定特喜欢啊，像这个哈利波特的世界，那成年人到里边也可以成为一个大魔法师吗？也可以跟着玩吗？ 对对对对， 我都30-40了，我还去好几回呢。 其实它就有点类似于像迪士尼或者是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 是这样的、 哦、游乐中心、嗯、哦。 对， 嗯，其实我因为我们知道圆圆她以前的时候毕业之人家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你知道吗？所以对于儿童的心理一定会有非常深刻的这个研究啊。所以你在设计这些线路的时候，你会做怎样的考虑啊？包括这条线路的设计理念啊？ 首先的话，就是因为由于之前的一些上学时候的一些那个专业嘛，所以现在的话也是对旅游的一个热爱。完了做旅游之后呢，从业了6年的时间，一直都在致力做小团游、家庭游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所以在设计产品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特别注重于轻松。首先因为家长带着孩子肯定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行程如果过于繁忙、过于紧张的话，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旅行节奏感觉很紧张，同时的话孩子也会很辛苦，家长也会很劳累。所以我们在行程的编排和排序的过程中呢，就是景点会比较轻松的同时呢，致力是与家长孩子有互动，或者说有共同的这个爱好的，或者共同沟通的一个景点，来让家长可以在这个旅行的时间呢去陪伴我们的孩子。 哎，好，那这样我先打断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各位对于这趟行程就是这叫魔幻之旅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的热线。 哎，对，咨询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另外，大家如果有对于像这种一家一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来进行咨询。比如说，你想有自己特别的这个行程安排、行程设计，或者是你对于我们这条线路的相关的什么样的问题，你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可以拨打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 好，咱们先进段广告，然后解答大家的问题。 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一些听众提出一些问题，他们一姐说了，就是说这个，请问暑期有什么推荐的行程吗？要求他有这么几个要求啊，国家政局安全啊，要求那边这个海岛，然后外加适合带老人孩子的啊。这个你们两位大神想一想啊， 来，鹏鹏帮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合适的？ 国家政局安全，海岛适合带老人孩子的，就是这边我得可以，您问看您那老人孩子大概的年纪，如果孩子比较小，老人岁数比较大，我推荐一些就是飞行时间短一点的目的地，比如说可以选择巴厘岛和这个普吉岛，甚至说现在比较火的东马来西亚的沙巴，都比较适合，这些地方都可以在老人孩子里边找到很丰富的一些旅游的资源。 这些地方有一家一团吗？ 有。 啊，都有是吧？ 都有，对，大家可以就根据，我们会根据您的人数匹配不同的车，然后跟团队游的价格也不会差太多。 哎， 然后如果说这个老人稍微年轻一点，然后或者说这个孩子要稍微岁数大一点，说的好奇怪这句话。然后我们可以选择飞行距离更长一点的一些海岛国家，大家可以考虑去一趟这个塞班啊，然后马尔代夫啊， 斐济啊， 去趟斐济啊，去趟这个夏威夷都可以，就是两种各个不同的海岛，不同海岛的方式。东南亚玩的就是说，除了您能看到沙滩、阳光、海水别墅、水清沙幼的之外，还能够找到一些红树林啊，一些当地的宗教的色彩，然后像去刚才说到的斐济啊、马尔代夫啊，这些就是纯的度假游。塞班和这个夏威夷，就大家可以跳岛，可以开车，可以跳伞，可以去坐潜水艇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对对对，当然如果各位想要像就是提出自己独特的要求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当然我们还有一位叫盛伟的朋友就说，哈利波特的7部电影正版版我都已经收齐了。那我觉得这肯定是哈迷啊，这个真的是 以后留给孩子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就可以跟着一家一团到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条线路 英国 去看一看。 对，来圆圆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那这一次你们设计的一家一团的英国的一地游 还有哪些亮点？ 大概需要几天的行程呢？ 啊，我们这行程的话，算上这个抵达北京回来的时间，一共是12天。 嗯， 我们会最远的走到英国的苏格兰高地，完了从伦敦那边，从伦敦出发之后呢，再返回伦敦，往返的是坐国航或者是英航的直飞。是这样的话，也是考虑到就是我们比较辛苦嘛，也有转这个也有时差的问题，也希望那个孩子和家长呢不会在这个转机的过程中浪费太多的时间，还有消费太多的精力，所以我们选择了直飞。 嗯， 是。那分别在在英国当地会去到几个城市呢？ 首先有伦敦、爱丁堡，还有杜伦，以及于格拉斯哥，还有就是约克，这些地方都会到去到，也就是说相应的重要的主要的城市都会有涉及。 哦， 这个行程设计的是非常，就是说我们因为产品设计师他的这个他的想法，他的目的是为了将他的这种旅游的经验传递到我们的每一个客人上，让他成为一个当地人。那么所以这条线路的就是我们说过的，走过的每一条路，走过的每一座桥，吃过的每一碗饭，然后品过的每一杯酒，看过的每一个景，都想传递给我们去旅游的这个客人，让他去体验得到。所以这个行程呢，我们是从这个伦敦这边呢一路往北，然后再从北边回来。那么刚才就说的那几个重要的景点，伦敦这边，然后稍微开出去一点，带大家会去到一个温莎，在那温莎那边的一个乐高的主题乐园，这是非常适合带孩子去的一个亲子的因素。然后去到这个杜伦大教堂，然后杜伦大教堂这边也是我们这个哈利波特取景地，对，魔法学校的取景地，那应该方形庭院的一个取景地。然后从杜伦这边呢，从这个温莎这边出来到英国小镇，然后就会去到这个安妮克古堡，这就是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一个原型。然后到爱丁堡这边呢，会带大家去看什么王子街啊，然后这个皇家伊利路啊，以及爱丁堡这个城堡就本身就非常具有这个历史、战争和教育的一个意义。原来有部电影叫《勇敢的心》，华莱士爵士现在就在就是爱丁堡他的这个守城的那个塑像。所以大家可以听听找一下之前的故事，苏格兰风笛在那里一吹起的时候，你能找到皇家骑兵团和皇家这个炮兵团它的历史。 对，哎，有听众啊，就摩茨尔已经问了，说快，我闺女8岁啊，就是哈迷，快赶紧跟我说到底多少钱。 当妈的着急。 对，就是直白，就是这么直白啊，说一说啊啊。 啊，那我们这条线路呢，首先的价格呢是29,500，啊，那是6个人成团。那我们境外呢也会特别的安排，就是商务车的9座的奔驰车，那这样的话也是让大家可以更舒适的在这个旅途中。其次的话，实际我还是想给大家就是推荐我们另外的一个特色的话，就是我们在伦敦是住停留4个晚上，所以呢我们在后2个晚上呢会安排住家庭公寓和民宿。 这 样的话是希望呢就可以更深的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时间档呢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去市场或者超市买一些食材，或者说我们走之前大家可以准备一些食材。 对，我建议大家提前买点什么辣酱啊、老干妈什么，到那儿直接涮火锅。 对对，还有火锅。对 特别好。 各位如果想要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比如说你们就3个人，然后呢或者是你们就几个人，然后你们想要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价格的安排等等的，你可以拨打6515899和6515899来进行咨询啊。 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圆圆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概什么时候是出团的时间啊。办签证好办吗？ 我们那个出团的时间有3个，首先是7月21号、8月4号、8月7日。 好的啊，然后来何鹏给我们补充一下。 这边呢给大家还准备了就非常多的一些优惠线路给大家。大家如果想在5月份想找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我们有5999出发的这个巴厘岛，还有6999的俄罗斯和6999的埃及。 哇，像这些 特价线路 咨询的话，打哪个电话？ 可以打6879046666，6879046666，或者我们众信旅游的电话10109898，10109898， 或者拨打我们的现场2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线路介绍，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节目娱乐72变。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